识的朋友， 是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赵雷所演唱的《孤独》。在这首歌里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十月的阳光高照在我醒不了的床上，你只是为我盖了一盖被子就走了，可那只是一场梦。我以为有永不褪去的幸福留在我身旁，却只有你洗净叠好的衣裳放在我的枕旁，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虽然十月的阳光依然高照，可是好像早已失去了像夏日阳光那么温暖灼烈的一些味道。所以你在这首歌里听到的是一个失恋的人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适应的这种忧伤和孤独的感觉。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前一段时间我又在节目里头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林语堂有关于孤独的一段文字。他说，孤独两个字拆开，有孩童，有瓜果，有小犬，有蚊蝇，足以撑起一个盛夏傍晚的巷子口，人情味十足。稚儿勤瓜柳棚下，戏犬竹蝶深巷中，人间繁华多笑语，唯我空余两鬓风。孩童水果猫狗飞蝇当然热闹，可都与你无关，这就叫做孤独。其实林语堂说了这么多，无非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就是再热闹的场合我都会觉得那些热闹那些繁华那些快乐好像跟我无关。我真的很孤独。失恋的人刚刚才意识到失恋可能就是这种感觉吧，但愿这种感受能够快一点走出来。来听陈奕迅的这首《孤独症患者》。 欢笑声欢呼声潮热气氛，心却很冷，聚光灯是种梦恩，我却不能寒灯一等，我真佩服我还能幽默，掉眼泪是用笑掩过，怕人看破，顾虑好多，不谈寂寞我们就都快活。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我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笑越大声越是残忍，

机舱，凝固的黑夜里，只见窗外的星光。不知道我身在何方，几乎忘记幸福的长相，曾经快乐过的没有现在，微弱的像天边闪闪星光。我还在回忆里流浪，现在谁停在你的臂弯，耳机里的感伤情歌，轻易的在黑夜里让我泪水盈眶。多少夜，多少年，我才能走出思念的门槛？谁能取代与你拥抱时的温暖，念念不忘？我还在回忆里流浪，耳机里的感伤情歌，轻易的在黑夜里让我泪水盈眶。多少夜，多少年，谁能取代与你拥抱时的温暖，念念不忘？谁能取代与你拥抱时的温暖？ 这是来自刘若英所演唱的《飞行中的思念》，一首不是很红，但是我个人一直珍藏的音乐作品。我第一次听这首歌不是刘若英唱的，而是浙江籍的一个歌手演唱。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独自开车去杭州旅行，然后在一个服装店里，我不知道那个是谁开的服装店，应该是一个主持人或者说一个歌手开的潮牌店，很个性的一家店，然后就听到了这首歌曲。那时这首歌还不叫《飞行中的思念》，只有三个字，叫做白白的，是一个女生唱的那种孤独寂寞的味道，而不是这种思念一个人的情感的味道，那种味道是比较青涩的。刘若英这个味道可能更倾向于成年人的爱情。我为什么会在今天想起这首歌，是因为我看到了一条新闻，说有一个空姐在这两天寻找一见钟情的乘客，这个消息在朋友圈和微博当中传疯了。空姐称让她念念不忘的是这个乘客非常的腼腆，1994年出生，看看她有一种想要谈恋爱的冲动，如果能找到的话，不知道能不能加个微信。然后就有多时的网友通过信息对比，发现这个空姐需要寻找的竟然是著名的围棋国手连笑。说实话，我相当的羡慕这个空姐有这么大的一个勇气去表达自己的这种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的心理。因为在城市生活当中，我们每天会遇到很多人突然有这种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的感觉，很难得。但是说实话，你要是发生在我身上有这种感觉，我真的没有这个勇气还通过新闻媒体去表达。说实话，我不知道他的这种寻找到最后会不会有结果，因为我们真的是萍水相逢，你不敢去强求这两个人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围棋国手他私底下的生活是不是已经有了伴侣，对不对？所以这个空姐对于他的这种一见钟情的情感状态，我们除了祝福之外真的没有其他可以表达的。但是在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你会嘴角上扬，因为总觉得这种情感，这种心动的感觉是很美好的，是很多人都向往的。所以我在今天节目当中就想起了这首《飞行中的思念》，然后就想跟你说说这个事，但愿这种美好的事情也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好，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陈洁仪的这首《心动》。

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夏天，好妹妹乐队专门去了一趟台湾，和赵咏华对唱的音乐作品《最浪漫的事》。我觉得有些歌曲听完了之后，可能你会有种冲动想要去谈恋爱，而有些歌曲，比如说像赵咏华的这首《最浪漫的事》，你听完了之后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去赶紧结婚。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他们的这个私房歌二，单独为《最浪漫的事》这首歌做的文案当中有这一段文字，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他说，结婚这个词是不是太过直白太俗气了，所以我们换一个说法，背靠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这个时候一定有阳光从大大的落地窗然后倾洒下来，浪漫的空气洋溢在整个房间里，不说我爱你，也不说我愿意，女生轻咬嘴唇，微微含合，许下需要一辈子才能够完成的梦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想到才子佳人小说里那一句经典的台词，仿佛每一口呼吸都是甜的，用白描的手法绘制出极为平凡而又幸福的伟大。填词人姚若龙凭借着这支音乐作品《最浪漫的事》，一举获得了1995年第六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奖，可见这首音乐作品是多么的经典，多么的雅俗共赏。如今距离这首歌发表已经过去了20多年，这首歌跨时代的音乐作品至今仍然是被很多年轻人用在自己的婚礼上，就如同张小厚自己所说，当爱情进入到你的生命之后，这首歌一定会存在于它应该有的位置。好妹妹乐队与赵咏华的合作，不仅是对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致敬，更是对这种古典爱情的歌颂。毕竟世界纷纷扰扰，我们可能也傻傻笑笑，20多年过去了，我能够想到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这是一首极为经典的情歌，如今听来被重新翻唱了，加入了好妹妹的演绎，我觉得好像更多了一份民谣的味道，好像更值得去收藏了。来听他们的这张 EP 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他们和裘海正对唱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我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听好妹妹乐队的音乐作品总觉得应该听单反而重唱。我总觉得在某种形式上好妹妹乐队好像是在模仿着南方二重唱，虽然现实可能并不是如此，但是在听歌人的心目当中或许就会有一种这种认识吧。我喜欢这种简简单单的民谣的一种表达，听着这些可以让你嘴角上扬的音乐作品真的是一种幸福的味道。这让我想起了在电影《最像民谣》当中那个叫做勒维恩·戴维斯曾经说过的话，说如果一首歌既不是新歌也不会过时，那这首歌一定是民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流行在美国的一支非常棒的民谣，叫做《离家五百里》。这首音乐作品最近因为文艺电影《醉乡民谣》再度走红，老歌抖落了岁月的尘埃，最近一段时间成为网上和坊间很多文艺青年传唱的金曲。在这首歌里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如果你没有赶上我的火车，你会知道我已经告别，百里之外你可听见车笛在响，一百里路，二百里路，三百里路，我已经离开，我已经离开，一无所有，身无长物，我只有离家五百里的路。读完歌词我想起了齐秦所演唱的火车快开。在今天节目最后就来听这首歌，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爬上开往南方的车，行囊却是一封信，虽然那是一封你最让我担心的信件，在你每个字里行间表露不想再留恋，